直接说应该就行了吧。哎，已经开始了吗？说点什么好呢？这还是我第一次专门录视频哈。大家好啊。突然从问好开始的话，会不会有点奇怪啊？ 总部的众人看着突然出现的直播画面，一头雾水。 你在干嘛呢？ 我跟独孤月说，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话，就把它录下来。也说不出理由，就觉得好像必须这么做才行。 詹姆斯从身后走了过来。 直接把视频播出去吧。 什么？ 不要用录像，直接现场直播吧。我觉得必须得直播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此时，正在等待着地球命运的所有人都同时看到了这段直播画面。 大家好啊，我叫独孤月，我就是那个生活在月球上的人，哈。虽然大家都已经知道，我听说你们之前一直在看我的日常生活，虽然我不认识大家，但是你们却认识我，这让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哈哈。 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，陨石呢正在向着地球飞去，我们已经把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，现在到了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祈祷的时候。再说些什么呢？还有，这里的饭菜很好吃，也谈不上好吃吧，不过也算凑合。这里，还有很多尖端的设备，所以住着还不错，这里很安静，给人的感觉很好。一个人能使用的空间也很大啊，干什么都很方便。还要说些什么呢？这位是内纳德博士，请你们一定要记住他，他也是为地球付出过很多的人。还有这个，嘿嘿，没错，他是袋鼠，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金刚鼠。他可厉害了，哈哈。这家伙也为地球，他好像什么都没做啊。不过作为袋鼠，他已经算是很出色的了。总之，这家伙现在正在回地球的途中，请你们好好的照顾他，疼爱他，不然你们会被打的。因为他是给了我活下去希望的恩人。再说点什么好呢？我恐怕回不去了，应该是这样。我可能会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吧，一直。 在生活中呢，我一向认为处于中间的位置才是最好的。我总是不露锋芒，不显眼的，平淡和谐的活着，现在好像正好是这样哈。偏偏只有我一个人在地球和陨石的中间，不是吗？这样的人生在所有处于中间位置的人中应该算是最成功的了吧。我想起来我要说什么了。我没有亲人啊，也几乎没什么朋友，但是我却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孤独的人，所以我觉得自己活得还算有意义，所以我 这里是总部发来的消息，陨石已经完全炸毁了。下面再重复一遍，陨石已经被完全炸毁了，地球安全了。 克服了两次危机的地球，以很快的速度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，而独孤月的直播节目在这十七年里却再也没有播出过。十七年后，地球上的很多东西都恢复了。原以为恢复到原来的水准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，如今这个时间能大大缩短，也是因为海水水位线下降这一决定因素的影响，所以地球以很快的速度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，比想象中快得多。总部成为了地球的大功臣，每天都有许多记者和旅客到总部门口打卡，其中最受欢迎的景点便是位于总部门口的袋鼠雕像。 没错，这就是那只袋鼠。就像大家知道的那样，在我们经历的两次危机中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发生在派二号来的时候。虽然那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事，但是在其中最受欢迎的还是关于我们面前的金刚鼠。 虽然金刚鼠至今还活得好好的。 哇，真是了不起呢。啊，我是来自动物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。话说这只袋鼠的寿命居然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，而且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你们把它照顾得真好啊。 崔米涵表面上带着微笑，内心却是苦不堪言。 什么照顾呀，要是不给它饭吃的话，说不定会被它打死，真希望他能快点好起来，然后滚蛋。 哦，对了，我和独孤月是同一批进入研究所的，听说您当时在总部工作。 哦，是的，您这么一说，好像就是今天呢。 詹姆斯坐在阳台上，远远遥望着天空。 是今天吗？ 什么？爸爸，您说什么？ 今天就是抵达目的地的日子了吧。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到了吧。 是吗？ 少年打开电视，里面果然播放着大家都在关注的消息。 现在正在播出的是我们对这次担任先遣队队长的卡罗尔·克鲁格的采访。 这个计划将成为地球克服困难过程中的里程碑。 这样啊。那么请问这次勘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？ 如果我们能找回之前保存在月球上的技术，将会对我们之后的地球复原工作起到很大的帮助。但是比起这些，这次计划中最优先要做的就是去还我们所有人欠下的债。 您说的债是？ 对，没错。 哎，是妈妈哎。 今天一整天都在放这个采访呢。 因为这是提前录好的，现在这会儿他们应该已经到了吧。 债吗？是债，装在我们所有人心中的沉重的债。 地球的第一批先遣队已经到达了月球。 没有一样东西是保存完整的。哎，队长呢？ 他刚才说要去个地方。 卡罗尔独自走到一处高坡上，看着那座小小的墓碑。 内纳德。 队长，这边需要您过来看一下。 我知道了。 卡罗尔赶到队友们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发现了机器人 A1 的残骸。 我听说过关于这个机器人的事儿，哇，没想到能亲眼看到他。 但是他为什么会以这种姿势摔倒在地上啊？ 比起那个，你不觉得他是在保护那个房子吗？ 卡罗尔走到了 A1 用身体保护的区域，那个熟悉的地道门口。 你们留一个人跟我进去，其余的人继续在地面上勘察。 好的。 宇航员从未听说过基地里还有这样的地方，一路走来惊叹连连。 哇，这里和外面是完全隔绝的呢，看样子好像有人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啊。拍立得？这里还有这种东西呢？好像是在记录些什么呢？ 卡罗尔拿起桌上散落的照片。 食物仓库好像没事儿，饮用水还不太清楚，得找到活下去的办法才行啊。我找到了水循环系统，虽然只是在原有的设备上插上了插头而已，看来我是继续活下去的命啊。 哎，队长，您看这个。 卡罗尔走到墙边，只见墙上贴满了用拍立得拍下的照片，每一张上面独孤月都写了一段话。 没想到我好朋友生活过的地方能帮到我，感谢朋友，我种了豆子，地下的电池和温度好像有助于他们生长，拜托你长出来吧。 这里分不清楚是过了一天还是一周啊。 我准备今天开始运动了，要把运动的时间都记录下来。 我在这里基本没怎么睡过觉，但是今天我睡着了，真是运气不错的一天呢。 我做梦了，做梦的话就会觉得痛苦。 我梦到了内纳德和金刚鼠。我不喜欢做梦，因为做梦会让我觉得孤独。 卡罗尔又往前走了一段。 豆子长出来了，太好了。豆子长得非常茂盛。哎，好了，别再长了，今天我到地面上去了。从那天之后大概快一年没上去了吧，好像还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。 我找到了游戏机，还找到了手表。 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，在这种强辐射的照射下不可能不出问题啊。 也不知道独孤月在这里度过了多少个日夜，还没来得及看完每张照片，卡罗尔便走到了走廊尽头。 哎，没路了吗？哎，那边还有呢。 卡罗尔走到了墙的另一边，这一边的文字完整了许多，不像之前那样都是生活的碎片，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完整的日记。 大家好，我是独孤月，你们以后一定会来月球找我的，对吧？这是我最后的日记了。哎，虽然我也很想康复，但是好像很难的样子，我觉得要留下一些东西才行。不知道我的事会怎样被大家口口相传呢？不过看着地球上日渐变多的灯光，带给我的欣慰感支撑着我活到了现在。不管怎样，中间都是最好的。虽然这是我的座右铭，现在我就要死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请你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样一句话：我在中间的时候就知道会变成这样。独孤月。 眼前出现了几点绿色，卡罗尔不敢相信地往前走了几步，竟然是一大片豆苗。 太不可思议了，他在月球上成功种出了豆子，这可是了不起的成就啊。 是啊，虽然他只是个动物学博士，但他却建立了了不起的丰功伟绩。没错吧？ 卡罗尔走到墙边，对蹲在那里贴照片的男子说道： 我想的没错吧？ 啊？ 所以你是觉得自己要死了才写了遗书，对吧？ 哎，队长，您在这儿干嘛呢？这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该准备上去了。 好的，那我们走吧。 回去吧。 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